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二，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9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再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东四环东风北桥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故障车，车辆请注意避让。京承高速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车行缓慢。西四环南乌桥北向南事故恢复外侧两条车道通行，车辆行驶缓慢。今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继续关注国内疫情的最新动态，朝阳两个小区今天0点解封，北京市因本轮疫情风控管理的区域清零。 三地热点方面，143家国内外金融机构将亮相服贸会，专题展国际化率达到41.2%。 天津市上半年就业形势整体稳定，新增就业20余万人。 从特色农产品到特色品牌，河北省各地农业产业开发迈出新步伐。 其他方面的消息，东京残奥会今晚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公布。 国际电讯，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发生枪击事件致一死多伤。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首先来关注国内疫情。国家卫健委23号通报，8月22号0时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1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包括广东5例、上海4例。天津、云南各3例，北京2例，山西、浙江、河南、四川各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今天0点，因疫情风控管理了21天的朝阳区望京国风上关和国风北京小区正式解封。至此，北京市因此轮疫情风控管理的区域清零。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宁的报道。 今天0点，朝阳区国风北京小区封闭的北门缓缓打开，迎来了激动人心的解封时刻。 我们解封了！ 淅沥沥的小雨并没有浇灭大家的热情，居民们拉着“云开易散，如约相见”的横幅，纷纷走出小区， 很激动，想出去开车去溜一圈。 我们在家 打羽毛球， 然后打乒乓球，其余时间基本上在学习。 今天解封了，心情怎么样啊？现在 十分的激动， 很开心， 从那个郁闷的心态到激动那个心态，这个很大的转变。 自国风上关小区出现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后，望京街道第一时间对国风上关、国风北京小区进行风控管理。小区封闭了，住户的生活不能封闭。在隔离的21天里，有500多名工作人员不舍昼夜，保障风控小区2446户居民的安康。国风社区工作人员崔宁介绍： 前期的话，我们就是转运和摸排；中期的时候有一些就医的问题，然后我们那个商报协调。现在为了巩固咱们那个疫情防控嘛，正在做出入证，解封了之后不解防嘛，在日常中咱们门口3件套扫码登记测温。 一位密切接触者刘女士感慨道， 这是安排的挺好的，像我们家里的话是上门做这个核酸检测，生活上没有任何的不方便的地方。小区应该有10000多人吧，没有这些组织啊，没有志愿者啊，没有就是邻里之间相互的帮助啊，我觉得不可能完成这个21天的这个封闭哈。 取得抗击疫情的阶段性胜利需要众志成城，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也表达了内心的感谢。 想感谢呢是咱们社区的工作者，那个咱们居民相当的配合。 此前因本轮疫情封控的房山、昌平、海淀的多个小区解封，随着今天凌晨朝阳区国风上官、国风北京小区的解封，此轮疫情本市封控管理区域正式清零。 据了解，为做好解除封控的前期准备工作，望京街道就解封和实行集中医学观察的居民返回小区等工作进行了多次会商。除了在望京国风上官、国风北京小区居家隔离的居民正式解封外，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进行医学观察的居民们也于今天零时开始返回家中。望京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街道将继续严格落实市区防疫政策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四方责任，毫不放松地抓好封闭社区解封后的疫情防控工作，重点加强解封后的小区出入人员管理、疫情防控入口关，坚决阻断疫情输入风险，坚决守住疫情反弹防线。 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消息，经流行病学调查，8月20号、21号发布的5例本土确诊病例，发病前14天均无境内本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以及密切接触者的接触史，均无境外和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均无相关冷链物流暴露史。 经上海市疾控中心基因测序分析，并经国家疾控中心确认，病例所感染的新冠病毒为德尔塔变异株，与近期我国其他本土确诊病例病毒同源性低。经国家和上海市专家综合研判分析，浦东机场5例本土确诊病例的感染来源可以聚焦在暴露于境外输入病毒污染的人员或环境，个人存在防护疏漏而引发的感染。 记者昨天从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了解到，根据上海市最新要求，浦东国际机场对防控境外输入疫情相关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压实。根据最新要求，浦东机场将落实最严格的主体责任，所有驻场单位都有严格落实防疫要求，切实消除防疫漏洞。入城口特别是口岸防控是上海疫情防控的首要关键点和重中之重，思想上必须高度警惕，行动上必须毫不放松，要以最严肃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最严密的措施构筑更为坚固的防疫防线，全力以赴守好国门、守卫好城市，确保空港平稳安全运行。 河南省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32号通告，为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彻底排查潜在人群感染者，切断传播链条，经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在郑州市域开展第5轮全员核酸检测，对不参加本轮全员核酸检测的居民，健康码一律标记为红码。同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规定，本人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河南省开封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关于调整疫情风险等级的通告。开封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自2021年8月24号零时起，将尉氏县庄头镇前槽村由高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目前，河南省开封市高风险地区已清零。 湖北省黄冈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昨天发布通告，团峰县林山河镇已连续14天内无新增确诊病例。根据相关要求，黄冈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自2021年8月24号零时起，将团峰县林山河镇调整为低风险地区，继续落实疫情常态化防控措施。 湖北省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自2021年8月24号零时起，将武汉经开区屯口街道江夏经济开发区立庙环建小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不变。目前全国还有高中风险地区4+54个。 专注首都经济圈， 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记者从排水集团了解到，昨天晚上7:45，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排水集团防汛指挥部启动防汛二级响应，到晚上10点，防汛响应升级为一级响应，各单位按照防汛预案开展工作，并重点加强下凹桥区值守处置，确保防汛安全。 响应启动后，北京排水集团防汛指挥部到岗指挥，防汛办公室及各分指相关人员到岗，所有泵站人员全部在岗，共出动大中小型抢险单元195组，车巡处置组18组，人巡打捞组159组，累计备勤出动防汛人员2423人。 截至今天0点，根据集团安装的雨量计监测数据，平均降雨量为26.8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北农市场为107毫米。集团雨水泵站运行正常，累计排蓄量5.5万立方米。 降雨过程中，昌平区预支东路铁路桥发生积水，深度约30厘米，面积约500平方米，交通暂时中断。集团一组大单元现场处置。晚上10:38，积水处置完成，道路交通恢复。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信息，今年汛期以来到昨天晚上10点，北京全市累计降水量达到610.5毫米，比去年偏多将近90%，比常年同期偏多将近70%。截至发稿前，排水集团运营范围内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和回天地区其他下凹式立交桥及主要道路一切正常。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内多座大型水库、中型水库水位超汛限，预计到今天流域宜树河水系有中到大雨，其中宜树河中下游至新宜河区暴雨，沿淮及以南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局地大雨。 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表示，将密切关注局部极端强降雨，加强预测预报预警和值班值守，紧盯贾鲁河、沙河洪水演进过程，督促宜树寺等暴雨区做好中小水库和并险水库安全渡汛工作，确保渡汛安全。 昨天，记者从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目前四川省本轮强降雨过程已结束，上游2条河流、3站超警戒水位，处于退水之中。按照四川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研究决定，8月23号晚8点将3级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防汛应急响应。 根据当前气象预报，依据湖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知，决定自8月23号晚10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通知强调，长沙、岳阳、常德、张家界、益阳、怀化、娄底、湘西等8个市州为当前防汛抗灾工作重点区域。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地协同发展，京津冀3地热点。 北京市昨天举行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金融服务专题展媒体通气会，专题展将以绿色北京、开放金融为主题，通过展览展示、论坛峰会、数字金融嘉年华、签约发布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将金融服务专题展打造成为国内金融服务贸易第一展和中国金融年度发展风向标。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将于9月3号到7号在首钢园举办，展览面积超过1.7万平方米，分为总部金融、国际金融、两区金融、数字金融示范区、科创金融、绿色金融、财富管理等8大展区。通过展览展示、论坛峰会、数字金融嘉年华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将把专题展打造成为国内最权威的金融业全景展示窗口。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王颖说， 今年金融服务专题展的主题是绿色北京、开放金融，目前已经邀请到143家国内外 外重量级的金融机构参展，其中包括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59家外资金融机构。 据了解，本届金融服务专题展国际化率将达到 41.2%。 参展企业摩根士丹利国际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刚说， 我们也对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进程以及北京市自去年开始实施的这个两区建设也抱有极大的信心。我们也正在与北京市政府和各级监管机构沟通，来探讨未来在北京设立更多机构的这种可能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北京市的两区建设，尤其是人才激励方面的政策，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的一大亮点就是数字金融嘉年华活动。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王颖说，更具趣味性、互动性和体验性的展会活动将让金融更加接地气。 通过数字金融示范区、数字金融秀场、金融科技大赛、智能投顾体验、数字人民币大道等，让观众身临其境体验金融创新。 现场将会有数字艺术金融宣讲、消费金融专题宣介、首都市民金融风险教育宣传、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专场等活动。另外，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上还将举办备受关注的国际金融年度论坛、国际金融科技论坛、中国信用论坛、中国资本市场投资峰会，同时还将组织金融业重大合作项目签约、成果发布等活动，推动合作，加速金融业成果落地。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已于8月18号顺利完成海关备案手续，服贸会正式拉开国际展品通关的序幕。作为和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并列的中国三大对外开放展会平台之一，服贸会受到全球广泛关注。北京海关主动对接服贸会承办单位北京市商务局和北京市国际服务贸易事务中心，提前了解计划进境展品情况，就展览会备案、展品通关、检验检疫等工作要求提供政策宣讲和咨询服务。 据了解，首批来自日本的2021年服贸会国际展品预计将于近期向北京海关所属北京会展中心海关申报。此外，北京海关还将于展会期间派员进驻国家会议中心，在现场开展政策解读，针对展品通关、海关便利化措施等方面，为参展商提供咨询服务，扩大服贸会的影响力。 首都功能核心区第一批传统地名保护名单昨天进行公示，首批583处传统地名列入初选名单。对于进入保护名单的传统地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更改。名单中包括东城区279处、西城区304处，大多数位于北京市历史文化街区。从地名产生时期看，元代2处、明代153处、清代379处、民国47处、当代2处。他们是北京历史文化价值的重要载体，也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对象。 对于进入保护名录的传统地名，北京市规字委将建立全流程审批机制，严格审批程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更改保护名录内的传统地名。另一方面，北京市将加强对传统地名研究及宣传工作，通过北京地名网对纳入名录的传统地名进行宣传，讲好地名故事。 记者日前了解到，作为京津冀地区冬季供暖的重要气源，大港油田储气库群累计注气约320亿立方米，采气约270亿立方米，居全国首位。 日前，在大港油田大张沱储气库场站的压缩机厂房内，三台压缩机正在把天然气源源不断地注入地下，为京津冀地区今冬明春供暖季增添一份底气。地下储气库如同天然气的大粮仓，储气库注气的降压、增压、除杂，采气的降温、脱烃、脱水等等，道道工序都不能马虎。 据了解，除了大张沱天津储气库分公司管辖的大港油田储气库群，还包括板中北、板中南等共九座地下储气库，承担京津冀区域天然气区域调峰、应急供气、平衡干线压力等职能。 记者从天津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获悉，天津市日前召开全市稳就业工作中期推动会议，通报了上半年全市稳就业工作情况，部署了下半年稳就业工作任务。 据了解，天津全市上半年就业形势整体稳定，新增就业20.65万人， 同比增长 35.6%， 完成全年任务的 59%。 天津市聚焦重点群体就业，高校毕业生整体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81.8%， 较2020年同期上升 6.7%。 4.92 万名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1.88 万名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多渠道就业。 今年下半年，天津市将从落实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做好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实名制帮扶，推进创业和新业态就业，加强困难群体兜底安置，做好就业帮扶等方面抓好就业工作落实。 北京市通州区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份，城市副中心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建安投资总量保持全市第一，产业投资加快布局，互联网消费积极向好，高端制造业加速发展。 从主要经济指标看，规模以上工业实现总产值342.8亿元，同比增长 15%，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 17.6%， 对全区工业稳步增长起到重要支撑。另外，互联网零售保持较快增长，一到七月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96.8亿元，同比增长21%。 记者昨天从北京通州区商务局了解到，十四五时期，北京城市副中心将锚定文旅度假消费、高端品牌消费、时尚艺术消费、滨水休闲消费四大主题，释放消费内需潜力，提高国际市场吸引力，全力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新增长极。 城市副中心国际消费城市建设提出五大目标，包括国际文旅度假消费新高地、北京高端品牌消费新阵地、首都时尚艺术消费新中心、多元融合消费创新活力、消费体验与营商环境吸引力等。 在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新增长极过程中，结合副中心实际情况，通州区将重点实施国际消费扩容提质九大行动，形成25个方面任务举措。目前，北京城市副中心已成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工作专班，下设10个专项工作组，负责推进具体任务落实落细，将加大对文商旅融合、数字消费、商业品牌首店发展、商圈改造提升等支持力度。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亦庄创新发布第360次网络发布举办，智能外科创新中心建成启用，首款国产全膝关节手术机器人将实现量产，下一代屏下摄像头技术发布，优化前摄体验，开创智能手机全面屏新时代。经开区不断有高新技术企业落地，新产品新技术频出，创新持续上新。 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为配合北京望京西枢纽站重点工程建设，本周六开始，湖光中街西段京城高速辅路到望城公园北门将封闭。受此影响，途经这一路段的866路、970路等14条公交路线将采取临时调整措施。 望京西枢纽站施工期间，湖光中街西段道路封闭，将临时设置4个发车位，支撑开往怀柔、密云方向的线路866路、970快、987路和快速直达专线197临时调整地铁望京西站站位始发，其余始发线路905路、928路、985路将调出地铁望京西站，其中985路则将调整到甜水园西里发出，同时缩小高峰发车间隔，延长运营时间，实现地铁小红门站地面公交接驳，方便红博家园及周边社区居民就近换乘轨道交通及400路等地面公交干线。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下午3点到3点半，为您倾情呈现。

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欢迎回来。到昨天，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及双减政策已经实施满月了。天津市校外培训机构落实情况如何？是否还存在违规问题呢？连日来，天津广播新闻中心记者马小萌、孙博对此进行了调查，一起来听报道。 按照中央双减意见要求，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那么本市教育培训机构落实情况如何？连日来，记者走访和平、河西、南开等区的多家具有一定规模的培训机构，发现大部分机构的暑期学科类课程还在正常进行当中。在南开二纬路上的一家新东方学校里，记者以小学三年级家长的身份咨询了相关课程的上课形式和收费标准。 咱们这边的课程其实都是一对一的课，你要可以的话，从暑期现在就可以开始，相当于收心嘛，因为这不是一个礼拜就上学了 吗？不是说那个寒暑假不让上了吗？现在 这个暑期是最后一个可以上课的暑期。 记者调查发现，包括新东方、学而思、状元100、学时教育等机构都在进行类似课程的教学和招生，前来咨询的学生家长也是络绎不绝。 就是暑期的那个培训班吧，语文、数学、英语，到一号以后他就没有。上班主要家长都为了收入心，放没暑假你知道吗？这玩不行。 为何双减政策明文规定，但一些机构仍然我行我素？带着这个问题，记者找到南开区教育局民办教育管理科工作人员王洪良介绍。 双减的工作呢，第一个是在7月24号正式下发的，因为大家需要一个了解、熟悉它的过程。如果要是实行一刀切的做法，那对机构、对学员、对家长都是不知所措的这么一个问题。尤其在暑期课已经进行了销售的情况下，如果突然之间的停止暑期的课程，那势必会造成机构、学员和家长的这个混乱的情况。 从昨天召开的天津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第三次会议暨落实普法责任制联席会议上获悉，天津市75普法工作正火热开展，通过多形式、多渠道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法治宣传教育，形成了浓厚的普法氛围。 据了解，天津市通过不断加强重点对象、重点领域的普法活动，积极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连续8年开展网上学法考法，覆盖全市国家工作人员12万余人，推进中小学课堂法治教育，举办大学生法治辩论赛等，有力提升青少年法治素养。 同时开展宪法诵读、宪法知识竞答、微视频创作评选活动、宪法公益活动进院线播放16700余次，观众达680.7万人次，宪法敬万家活动在全国推广。此外，还开展了民法典主题法治宣传和民法典七进活动，民法典法治沙龙吸引了350万人次云端学法。 北京市政协昨天召开北京市种子条例草案立法协商工作动员部署及情况通报会，正式启动立法协商。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牛青山主持会议，副主席陈军出席会议。 会上，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市园林绿化局、市司法局负责同志介绍北京市现代种业发展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下一步措施建议和此次立法工作情况。北京市政协农业农村委作立法协商工作方案说明，本次立法协商工作将广泛发动市政协各界别委员开展协商建言，并组织专业专家组、法律专家组进行论证，委员意见梳理形成立法建议后，将按相关程序报送有关部门。 从特色农产品到特色品牌，河北省各地农业产业开发迈出新步伐，我们一起来了解。邯郸市管陶县巧作特色产业文章，引导农民发展黄秋葵种植加工产业，增加农民收入。来听邯郸台记者赵峰的报道。 在管陶县后湖堡村黄秋葵种植基地，放眼望去，200多亩黄秋葵在树下随风摇曳，一团团一簇簇挂满枝头。一大早，种植户们就来到田间采收黄秋葵。管陶县柴堡镇后柴堡村村民王小改： 每天早起3点摘黄秋葵，摘到早起8、9点都摘完了。天气不热，摘200多斤，钱数都是123。黄秋葵的采摘时间8、9、10天到100天。 管陶县后湖堡村黄秋葵种植基地负责人王昭磊告诉记者，目前基地里种植红、黄、白三个品种的黄秋葵已进入采摘期，亩产量能达到6000斤左右。按照现在市场批发价行情，亩产收入1.5万元左右。 黄秋葵一亩地能产5、6千斤，一斤能卖2元左右，是种植小麦或玉米的5倍。基地种植的普通黄秋葵和县里的河北葵果生物有限公司签订了订单。采摘下以后直接被公司收购走。还有一种水果秋葵，口感非常好，供不应求，一般是客户提前一天下好订单，在地里包装好，他们直接开车拉走。 管陶县葵客生物有限公司经理石宪臣介绍，秋葵具有降糖美容的作用，现在他们利用烘焙技术开发出了秋葵干、秋葵茶等保健休闲食品。 黄秋葵作为一道菜比较受老百姓欢迎，我们发现商机后，把它作为一个比较好的农副产业，开发出了10余种系列产品，然后加工销售到全国各地，并出口到海外，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带动了当地2000多农民增收致富。 河北省沧州东光县促进辣椒产业快速发展，火红辣椒种出了农民火红生活。来听河北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立秋过后，余桥乡后崔村种植的辣椒迎来收获季，红红的辣椒挂满枝头，田间地头，农户们笑着忙着。 我种了2亩地的辣椒，今年由于受天气和雨水影响，每亩地大概收获5000斤左右。今年辣椒市场价挺好，每亩地大概能赚4000元左右。 后崔村距离县城较远，种植日常农作物获利低，村里因地制宜，优化调整种植结构，通过流转土地引导村民种植经济效益好的辣椒、花生等特色农产品。村支书崔双喜： 今年的辣椒啊是1.5元一斤，就辣椒而言，刨去其中30亩作为育苗使用，剩下的120亩乘以4000元呢，就是辣椒种植纯收入48万元。如果再算上花生的收入，我们一年的纯收入能够超过60万元。 种植辣椒的同时，村里统一育苗、统一技术管理、统一销售，并结合市场需求，与生产辣椒酱企业签订保底价收购合同，给蕉农吃下定心丸。崔双喜： 我们还安排了本村及周边村家庭妇女和闲散劳动力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增加了农户收入，仅临山用工开支就达10几万元。这样一来，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改善了农闲无所事事扎堆打麻将的社会风气，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昨天宣布，北京人艺新排版本的曹禺经典剧作《日出》将于9月2号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首演，这也是北京人艺这座新落成的剧场的揭幕演出。新版《日出》将由冯远征导演、于震、陆陆、杨明新、雷佳等演员主演。 北京人艺历史上曾有过4版话剧《日出》，上世纪50年代首都剧场建成后的开幕大戏就是首版《日出》。北京国际戏剧中心内的主剧场命名为曹禺剧场，也是在向人艺的老院长致敬。冯远征表示，这次新排的《日出》从曹禺先生80000多字的原剧本中找回原来几版演出中被删节的部分，强化部分人物的表达。 这部作品8月24号正式开票，9月2号到9号共演出7场。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前往观看演出，请佩戴好口罩，配合各项防疫措施，做好个人防护。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昨天，第16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宣布，女子轮椅射箭运动员周佳敏、男子肢残田径运动员王浩将担任东京残奥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 周佳敏来自浙江，曾获得2016年里约残奥会复合弓公开级个人赛混双冠军。2019年残疾人世锦赛复合弓公开级别团体混合团体冠军。本届残奥会他将参加女子复合弓比赛。 王浩为辽宁籍，曾获得2017年、2019年世界残奥田径锦标赛跳远金牌。本届残奥会他将参加男子 T46 级别100米短跑、跳远以及4×100米男女混合接力三个项目的角逐。 第16届残奥会将于今晚在东京开幕，共设22个大项、539个小项，将有来自约160个国家和地区的4400名运动员参赛。此次为我国第10次派团参加夏季残奥会。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公告称，定于2021年8月30号发行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成功金银纪念币一套。本套纪念币共三枚，其中金质纪念币两枚、银质纪念币一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 这套纪念币正面图案均为中国行星探测标识，并刊国名、年号。150克圆形金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天问一号着陆平台和火星车，衬以火星着陆过程示意图及火星地表图像等组合设计，并刊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成功天问一号字样及面额。 这套金银纪念币由深圳国宝造币有限公司铸造，中国金币总公司总经销，销售渠道详见中国金币网。 最近网上有文章说，儿童睡前不能喝牛奶，这样不仅影响补钙，还会使肠胃虚弱，这是真的吗？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邀请儿科医生为大家答疑解惑，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这有很大可能是一个编造的案例，儿童身材矮小可能和很多因素有关，如果不排查其他病理原因而让缺钙来背锅，这显然是缺乏依据的。睡觉的时候，胃肠道在放慢工作节奏，但并没有停工。鱼和肉这些高蛋白食物往往需要两天左右才能完全消化。如果睡眠的时候消化道停工，那影响吸收的可不只是睡前喝的牛奶，连中午吃的肉也会受到影响。谣言文章还提到，孩子体内缺钙会有几种表现，比如食欲低、体质差、发育缓慢、睡眠不佳等。对于这些表现，通常也不会认为是缺钙造成的。孩子食欲低最常见的原因是进食压力，如果孩子吃得少，家长用威逼或者利诱来让他们吃饭，就有可能引起孩子的反感而讨厌吃饭。所以国外的喂养专家通常是心理学者而不是消化科医生。家长认为的体质差，有时候是儿童期正常的反复呼吸道感染。六岁以内的孩子一年平均感冒次数是6到8次。孩子如果真的发育迟缓，要去看小儿神经专科的医生评估原因，而不是补钙就能解决的。睡眠不佳的原因非常多，缺钙通常不能上榜。如果我们从饮食中没有摄入足够的钙，也可以考虑补充钙剂。最常用的钙剂是碳酸钙，和食物一起服用吸收率更高。还有柠檬酸钙，它不依赖食物吸收。其他钙类，例如葡萄糖酸钙、乳酸钙等，也在临床中会用到。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国际电讯首先来关注阿富汗。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附近23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名阿富汗士兵死亡，数人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威廉·厄本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喀布尔机场北门外发生短暂交火，一名不明身份的敌对人员向参与监控机场北门通道的阿富汗安全部队开火，阿安全部队随即还击，一名阿士兵死亡，数名阿人受伤，伤者随即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情况稳定，没有美军和联军人员受伤。截至目前，阿富汗塔利班尚未对此发表评论。 阿富汗塔利班23号宣布，该组织已向唯一未占领的潘杰希尔省附近部署兵力。当日，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该组织武装人员已经从巴达赫上省、塔哈尔省和巴格兰省向潘杰希尔省进发。 塔利班占领首都喀布尔后，阿富汗全国抵抗阵线在潘杰希尔省组建，旨在反抗塔利班。阿富汗全国抵抗阵线发言人纳扎里23号说，该阵线已准备好保卫潘杰希尔战斗，但他同时表示愿与塔利班和谈。 23号，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政府决定派遣自卫队飞机前往喀布尔机场，帮助日本国民撤离阿富汗。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23号已派出一架航空自卫队 C-2 运输机，24号将再派遣两架 C-130 运输机前往阿富汗，计划在本周内将日本国民和在大使馆以及国际机构工作的当地职员及家属撤出喀布尔，预计撤离人员规模为数百人。 美国总统拜登22号说，仍希望按计划于本月31号前结束美军在阿军事任务，不过眼下还有数万人滞留喀布尔机场等待撤离，美军驻留时间可能延长。 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说，他们想从现在到月底撤出6万人，这算起来不可能。他指认美方在喀布尔机场的安保措施过于严格，阻碍曾为欧洲人工作的阿富汗人进入机场。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说，将定在于24号召开的7国集团领导人线上会议中，促使拜登延长美军从阿富汗撤军的最后期限。 就美国方面预期完成撤离阿富汗日期可能推迟一事，阿富汗塔利班23号明确予以拒绝，说美方按期撤离是必须遵守的红线，否则将面临后果。 塔利班驻卡塔尔首都多哈政治办事处发言人苏海勒·沙欣23号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如果美国或英国要为继续撤离寻求额外时间，答案是不，或者说会有后果。沙欣说，延长撤军期限将导致塔利班和美方之间的不信任，如果他们想继续占领，将招致回应。 伴随美方仓皇撤离，喀布尔机场陷入混乱，眼下仍有数万人堵在机场外，希望搭上美军的撤离飞机。路透社22号报道，过去7天至少20人试图撤离时在喀布尔机场内外死亡。 伊朗石油天然气和石化产品出口商联盟23号证实，应阿富汗塔利班要求，已于数天前重新开始向阿富汗出口汽油和轻质原油。 阿富汗塔利班8月15号控制首都喀布尔，阿富汗局势骤变，国内汽油价格上周一度涨至每吨900美元。路透社报道，为遏制油价上涨，阿富汗塔利班要求伊朗为贸易从业者保持边境开放。阿富汗海关部门的一份官方文件显示，塔利班削减了伊朗燃油的进口关税，最大降幅达到70%。 路透社23号援引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调查咨询平台发布的报告报道，伊朗对阿富汗出口燃油主要为汽油和轻质原油。2020年5月至2021年5月，伊朗共向阿富汗出口大约40万吨燃油。 再来关注国际疫情，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3号17:09，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44万1677例，达到2亿1173万035例；死亡病例增加8031例，达到443万0697例。 日本媒体2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由于新冠疫情急速蔓延，日本政府打算再次扩大防疫紧急状态范围，新增4个地区，计划追加的4个地区分别是北海道、岐阜县、爱知县和三重县。按消息人士的说法，上述地区预计25号起进入紧急状态。 现阶段日本有13个地区处于防疫紧急状态，包括位于首都圈的东京都、神奈川县、埼玉县、千叶县，以及西部的大阪府和日本列岛以南的冲绳县等，截至日期为9月12号。另有16个地区实施重点防疫措施，防疫力度略低于紧急状态。 日本疫情近期急速扩散，本月13号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首次超过2万例后，单日新增病例数连续多日创新高，疫情急速蔓延，推高重症患者人数。厚生劳动省汇总数据显示，截至23号，全国重症患者人数达到1898人，连续11天创新高。 据美国田纳西州警方22号通报，该州中部暴雨引发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22人，另有逾20人失踪。